988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健平第十六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級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節目線上吧上惡理吧人扮優雅 想点啊？ 我知道个男人又虾你，所以想帮你。 我唔使你帮啊！你走啊！ 个男人根本就唔值得你对佢咁好，你为咗佢付出咁多，甚至杀咗自己嘅亲生家姐。 系你害死家姐噶，唔关我事啊！ 呢人系我杀，不过系你叫我咁做，你唔记得啦？ 我冇啊！我冇叫过你杀家姐啊！ 我今日见到你同家姐一齐， 系咩？ 你哋系几时复合噶？ 我哋前一排先至决定喺翻埋一齐。 恭喜晒！ 多谢。 我突然间醒起约咗人，走先啊！ 喊得咁伤心，个男人都唔会有感觉。 你系边个啊？我唔识你啊！你走开啊！ 我同你一样，都系爱上咗自己家姐嘅男朋友。 你点会知道我嘅事啊？ 因为我唔系人。 你唔系人？咁你系咩啊？ 我系咩都唔重要，最重要。我是来帮你。 帮？你要怎帮我啊？ 只要你家姐一日，个男人都不会爱上你。 我知啊，我不用你提醒我啊。 只要你家姐消失，他才会发现你的好。 那你是不是想帮我杀死我家姐啊？ 只要你害死我，可以帮你。 那好啊，你帮我杀了他啊。我当时以为你乱讲噶咋，我根本唔知道你系鬼，我冇谂过你真系会杀人噶。 人已经死咗，你以为咁讲就可以置身事外咩？ 总之我唔会杀阿杰。 你唔想杀佢，我唔会勉强你。如果之后你后悔，可以随时揾我，我好乐意帮你。 我唔会后悔，亦都唔会揾你噶。 咁我就拭目以待。 阿姐死唔关我事噶，系个女鬼自作主张，我系无辜噶，我系无辜噶。 你记唔记得我之前同你讲，唐一心系俾恶鬼害死啊？ 记得。 个恶鬼就系方晴。 方晴，你系点发现噶？ 我喺金嘉贤嘅记忆里边见过方晴嘅记忆。 咁你见到啲咩？ 我见到佢同个女人交易。 你识得嗰个女人？ 唔识。不过前两日我发现个女人系阿爹嘅二家姐。 阿爹嘅二家姐，你意思系唐一心嘅死同佢有关？ 方晴答应帮他杀唐一心。 哎呀，怎么会这样的？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跟爹说这件事。 你一定要说这件事，不可以瞒住他。 我怕他承受不住啊。 阿爹没你想得那么脆弱，就当他真的承受不住，还有你在他身边嘛。 你说得对，我应该对阿爹有信心，我知道怎么做。我有嘢想同你讲， 表情咁认真嘅，你唔系后悔想同我求婚系嘛？ 系关于一心噶， 大家姐， 一心去投胎之前同我讲，佢系因为鬼暗眼先会撞车。 你意思系大家姐嘅死唔系意外，佢系俾人唔系系我鬼害死？ 嗯， 咁重要嘅事，你点解而家先同我讲啊？ 一心嘅事，我完全都冇头绪。我怕你知道之后想帮他，但又不知道可以怎做，会觉得难受，所以就不敢跟你说。那 为什么你现在跟我说？是不是你发现了什么？ 我在金家营的记忆里面看到方程和唐一二交易的片段。 是家姐，他们做什么交易啊？ 方程答应帮唐一二杀一心。 不可能啊，二家姐怎会杀大家姐？你又没有见过二家姐，你是不是搞错啊？ 我本来都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你二家姐的，直到前两天我在高健屋企见到只陀标。 所以你当时见到陀标张相的反应才会这么奇怪？二家姐为什么要杀大家姐啊？ 因为高健。 二家姐怎会为了高健杀大家姐啊？ 我只是见到一些零碎的片段，唐一二当时好像喝得很醉啊。 柳Sir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之前有叫他帮手查一心的验车报告， 所以得我一个什么都不知 道。那这件事你爸爸都不知 道？那就是说在你心目中最可靠的人柳Sir？ 我没这样想过啊，我是怕你难受才不跟你说。我 好乱，我想一个人静下。 那我不烦你了。阿爹，你几时需要我，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会是二家姐害死大家姐？ 九八八制作，零号店二。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所有关于私营这个数据都是旧数据，你怎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 Sorry 啊，是我疏忽。 这次已经不是第一次，你最近一直心不在焉做错事，究竟发生什么事啊？ 我最近状态的确不是那么好，我会调整的。 你不单止状态不好啊，就连你部门的气氛都很差。 我不认为大家认真工作就是气氛差。 认真工作是好事，但你这搞到个个下属顶不顺辞职就是问题咯。 是他们抗压能力低，我不认为是我的问题咯。 管理层就是要懂得管人，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怎么代替一心坐总经理的位置啊？ 我知道，我永远都比不上家姐嘛。 你知道自己有不足，就应该更加努力。 我每日都是最早到最迟离开公司那个，你吩咐我做的事我每次都全力以赴，我这样做不够努力吗？ 我知道你很努力，但是用错方法呢？ 乜你有教过我正确的方法吗？ 商场如战场，没人会帮你。我已经将个问题话咗俾你知，你要靠自己去解决。我对一心都是用同样的方法，他做得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我就是这么蠢，我什么都比不上家姐，我都很生气我自己的。 我不是要拿你和一心比较，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进步。 如果我得给你选，你是不是宁愿出事的是我而不是家姐？ 你两个都是我的女儿，你怎么这么想我啊？ 是你由小到大都不断地提醒我，我比不上家姐啊。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先出去先。 嘿。 唐生，呢两张系一心同一意呢学期嘅成绩单。 哦、啊，一心嘅成绩点会进步咗咁多？数学仲考到84分。 一心本来就系聪明，只要佢肯用心，要考上名牌大学，绝对唔系问题。 我不嬲都知道我呢个女似我咁聪明噶啦，只不过佢性格反叛，中意同我作对啫。 一心份人好有主见，唔容易接受其他人嘅意见，但其实本质唔坏。 之前啲补习老师唔够一个月就俾佢激走，都系高老师李厉害，可以教好佢。 其实除咗一心成绩有进步，一二都考得好好噶。 一二一向都唔使我担心嘅，佢虽然唔及得一心聪明，但系胜在勤力。 我觉得资质同努力都一样咁重要。 如果资质好，再加上努力，做咩都事半功倍。B 一二，我就更加睇好一心。 你系咪唔开心啊？ 你点解咁问嘅？ 你今日做错好多试题，平时都唔系咁嘅。 高老师啊，我系咪真系比唔上家姐啊？ 梗系唔系啦。 家姐只需要花少少时间就可以进步好多，但系我无论点努力，都好似原地踏步咁啊！ 你进步系比一心少，但因为你原本成绩都已经好好噶啦，所以可以进步嘅空间都比较少咯。 但系我资质好明显比家姐差，连爹哋都系咁讲啊！ 乜你听到我哋今日讲嘅嘢啊？ 我咁啱经过书房，唔小心听到晒啦。 咁你应该都有听我讲，资质同努力都一样咁重要。如果真系要拣，我觉得努力更加重要。 你真系咁觉得？ 我呃你做乜啫？嗱，你记住，每个人都系独一无二嘅，唔需要同人比较，你亦都冇比唔上任何人。 多谢你啊，高老师。喂，高杰啊，系我。点解你同爹哋都要家姐唔要我啊？ 把声咁嘅，你系咪饮咗酒啊？ 我想醉啊，醉咗就乜都唔记得，我就唔使咁痛苦啊！ 你而家喺边度？我嚟揾你。 真系要嚟揾我？我而家喺魔鬼吧。 水啊！ OK， 你坐住先啊，我去厨房倒杯水俾你。 水啊！我饮水啊！ 你嗱，饮水啊！ 高杰，你可唔可以唔好走啊？ 一二，我哋之间系冇可能，你唔好再浪费时间喺我身上。你以后一定会遇到一个对你全心全意嘅男人。 我唔要啊！我唔要其他人啊！我只系中意你一个咋，系咪就算我死喺你面前，你都唔会接受我啊？ 你唔好咁啦！ 我为咗你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同我鬼做交易杀死家姐。 你话你同恶鬼做交易杀死一心？ 我以为只要家姐死咗，你就会睇到我嘅存在啊！ 你咪饮醉酒乱讲啊！ 我冇醉啊！好清醒啊！家姐系因为佢暗眼睇唔清楚，先会撞车，系我害死佢噶。 点可以因为中意我杀死自己嘅亲家姐啊？你系咪人嚟噶？ 我唔系人啊，我系魔鬼。高杰，我哋一齐去死好唔好啊？ 你真系癫咗，你点会变成咁噶？ 呢个先系我真面目啊！由细到大，所有我在乎嘅人都只系睇到家姐。我真系好妒忌佢啊！我真系好想佢喺呢个世界上消失啊！我唔想再活喺佢嘅阴影底下啊！ 唐一儿，你实在太可怕啦！ 所有人都可以怕我，但系你唔可以啊！ 我唔想再同你喺同一个空间，我惊我自己忍唔住杀咗你啊！ 咁你杀咗我？ 你唔好掂我！ 我叫你杀咗我啊！帮家姐报仇啊！ 冇人 啊！ 家，高健，你头流咗好多血啦，高健，你呃我啊，唔好呃我啊，仲有呼吸，靠救护车， 你唔可以救佢，佢唔死，你就要坐监， 我宁愿坐监，我唔要佢死啊！ 你以为咁做佢就会感动啦咩？佢以前唔爱你，以后更加唔会爱你。 呢啲系我的事，唔关你事啊！ 唔关我的事？你系咪唔记得咗我哋之间嘅交易？我帮你杀人，你嘅身体属于我。 你要点先能放过我啊？ 我系会放过你， 我唔会再俾你控制，我一定要救高健。 我话唔准救， 你想点啊？ 唐一儿，你听住，你是属于我，你不可以违背我的说话。 是主人。 九八八制作，零号店二。 高杰佢点啊？ 医生话佢脑部受到岩物撞击，伤到神经线，有可能以后都醒唔翻。 高杰一定会跟人天伤，打波揽过噶。 我终于明白点解你唔将大家姐嘅事话俾我知。原来咩都做唔到嗰种无力感，系咁难受。 无论发生咩事，我都会喺你身边。就好像你之前在我身边支持我咁， 多谢你。 我是你女朋友，你讲咩多谢？ 阿爹，如果 柳 Sir， 高杰受伤单案有冇线索啊？ 凶手冇留低任何线索。 咁公寓嘅 CCTV 咧，有冇影到可疑人物 ？CCTV 咁啱坏咗，咩都影唔到啊。 杰哥受伤应该同二家姐有关。 吓，你点解咁讲？ 杰哥出事嗰晚留咗个语音俾我，佢话二家姐饮醉酒，杰哥因为揾唔到佢屋企嘅锁匙，我又咁啱冇听电话，所以收留二家姐喺佢屋企瞓。 如果唐一二真系凶手，你要点做？ 我会劝佢自首。 佢已经杀咗两个人，你觉得佢会听你劝咩？ 点讲佢都系我二家姐，我想试下。 咁好，你去劝佢自首。 多谢。 阿爹，你点会嚟噶？ 我有嘢想同你讲。 你有咩？快啲讲。 你知唔知杰哥出咗事？ 知又点？ 你点解好似一啲都唔关心咁嘅？ 我点解要关心？ 你同杰哥嘅关系唔系一向好好嘅咩？ 你究竟想讲咩啊？不如直接啲啊！ 杰哥受伤件事系咪你做噶？ 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我这个二家姐，但我估不到你竟然会屈我是凶手。 阿爹，我想跟你说一声，一二喝醉了，我找不到他家锁匙，你又没有接电话，所以带了他回 家。 这个语音是杰哥出事那晚留给我。那晚究竟发生什么事？杰哥为什么会受伤？ 如果我说是意外，你信不信？ 咁大家姐嘅死咧，你系唔系真系因为杰哥同方晴做交易啊？ 你点会知道方晴噶？系如果系佢话你知嘅。 二家姐，你去自首啦！ 我系唔会去自首噶，你有本事就揾警察拉我。 二家姐，你清醒啲啦，你唔好再错落去啦。 唔系我想错落去，而系我已经冇退路，我已经翻唔到转头。 杰，你已经瞓咗好耐啦，我求下你，我求下你醒下，对唔住啊，系我嘅错。如果我唔系俾妒忌心蒙蔽，同方前做交易，都唔会搞成而家咁。我真系好后悔，好后悔。如果俾我拣多次，我一定唔会咁做。我知道，我而家讲咩都冇用，我会为自己做过嘅错事负责。 身体走嚟天台想做咩？ 方晴，我唔会再被你控制噶啦。 你觉得你有话事权咩？ 我身上带咗护身符，你上唔到我身噶啦。 冇用噶，你避得一时，避唔到一世。 我知啊。 咁你仲垂死挣扎？ 我只系想喺清醒嘅情况之下，见高杰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你想点啊？ 只要我在这里跳下去，你就不可以再控制我。 你不要那么冲动，如果你死了就真的玩完了。 我害死自己的亲生家姐，我心爱的男人因为我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我家人对我彻底失望，我的人生已经玩完了。方晴，我们地狱见啊。 可以， 我觉得他口中的女鬼很可能是方晴。 如果真的是方晴，那方晴的死很可能跟他有关。 不好意思，我天生体质特殊，你伤不到我身的。 伤不到你身，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 零号店二第十六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刘志森、黄文斌饰演，唐国仁、周纪武饰演，高杰、温嘉伦饰演，唐一义、杨美仪饰演，方晴、许方齐饰演。请留意下一集完结篇。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给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无线上吧，上恶理吧，无人扮优雅，自行难简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色里想死吧，文明尽毁，经书撕烂，低到尽头又向下，名利求熟人，熟人已说话。